之后，市民的生活如常，更加不会再出现发表言论被滥用私刑或者追打的等的情况。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保障员工免受基于性别而遭歧视的联邦法律，亦都同时适用于同性恋者和跨性别的人士，被视为是对提倡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权利组织的重大胜利。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以6-3的比数裁定1964年民权法第7条禁止雇主因性别、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等的因素歧视员工的条例，同样保障同性恋者和跨性别员工。如果雇主因为雇员是同性恋或者跨性别人士而解雇他们，即属违法。提倡同志权益的组织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认为是保障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工作的重要一步。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至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0点，升602点，总成交金额92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蚊，升15.2。美团点评171.1，升11.6。中芯国际20.85，升1.77。阿里巴巴213.4，升6.6。中国平安79.9，升5毫。港交所294蚊，升6.8。FIE 南方恒指7.04蚊，跌4毫。友邦保险71蚊，升1.8。小米集团12.84，升3.8。网易129.8，系升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804，瑞士法郎8.17，澳元5.368，加元5.717，新西兰元5.011，欧元8.7933，每百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2点，升1051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41美元，卖出172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去到土木工程处拓展大楼。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至到油街段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彩石里嗰段就多车啦。再远少少啦，呢个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龙翔道观塘方向近平石至钻石山段交通繁忙。油麻地嘅柯士甸道西连翔道地下行车道咧交界嗰度咧有啲临时工程进行噶，咁现时嗰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仲有啦，咁新界咧沙田围路因为较早前爆水管要进行维修啊，沙田围路去沙田乡事会路方向近住沙角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嘅，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

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云海。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新闻嚟嘅有嚟自 QVT 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咧名称叫做 After Fairy Tale。先前听佢就系玩啲电音比较多啲嘅，今次换转一种自弹自唱嘅琴音，你又觉得如何咧？刚刚呢首歌讲嘅咧就系一个成长嘅故事啦，人人都经历过成长嘅。如果问下你，你自己嗰个成长嘅故事入边，笑容多定系眼泪多啊？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学懂更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治愈疼痛。新一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透。当青春不够用，吹一片轻熟风，转眼照为满山，路上步步有风，妙龄淑女爱过每一关，携同华丽业绩单，每日拼搏拼搏，貌似过得灿烂，夕阳伴你赞，随意 这首歌咧都睇到，即系对女士嗰种唔同嘅称谓嘅。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一岁一岁那么重。 以前咧即系有少少年纪，你会觉得啊，中女。而家有一个新嘅称呼，舒服啲嘅，叫做轻熟女。轻熟女中意做下 gym 啦。中意做瑜伽啦，呢首歌都好啱做瑜伽嘅时候听下嘅。 天灼湿棉被，谷了千啖气，不如跳起再望落 去出气。当阿爸男友怎算得唯美，对峙要再次说起。开声就听候，扭咗不用串游，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屈得难接受，当吹之根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搂，搂搂搂到爆，俾搂搂见搂搂到爆，否则那只魔咒。搂搂搂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瞓一觉。搂搂搂到爆，不开比好光天发炮，宵夜要吃餐包。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塔翻工。千字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就咁分个手罢了。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哦哦哦，好比 office 政治，当惯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嬲嬲嬲到爆，比嬲嬲见嬲嬲到爆，想摆脱这魔咒。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屈膝或更轻易，全是我反智。嬲嬲嬲到爆， 说声 着了吧。 你知梁超峰 ，Namaste。 一呼一吸之后，成个感觉可以放慢啲啦，系嘛？ 平时咪会讲 讲 Hey Girl。新歌歌名叫做《日明》。 如果广东话会点？喂，女仔。 直就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走。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南韩统一部证实，北韩将位于北韩边境的开城工业园区的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毁。韩联社报道，开城工业园下午传来一声爆炸巨响，同传出烟雾。南北韩关系近日迅速恶化，北韩以南韩在边境地区发放传单为由，关闭双方的联络渠道，并将对韩事务改为对敌行动。北韩人民军总参谋部表示，将于南北韩已经实现去武装化的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并向韩方散发传单。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早前表示，不久的将来韩方将会见到毫无用处的联络办公室变成废墟的情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下午4:00在政府总部见记者，预计会交代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陈伟基亦会出席。禁止多于8人聚集的限聚令后日届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随着本港疫情稳定，政府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会否取消所有限制是有风险，工作要做得好小心。一名男子承认去年撕毁连农场的文宣和便利贴时，殴打一名制止他的青年，同将另外一名市民的头撞向墙，被观塘裁判法院判监10个月，同向事主赔偿350元。34岁报称装修工人的张俊贤，早前承认刑毁和伤人等4项罪名，裁判官拒绝接纳被告因酒醉而打人，指事主没有作出挑衅，却遭被告打伤。案发在去年7月24日，被告在牛头角通往平石村至启德的行人隧道内，非法和恶意伤害和袭击两名事主，并且损坏一把雨伞和一副眼镜。工联会建议政府尽快推行粤港澳三地互认的健康码系统，不单只让商务人士优先，亦都希望将跨境家庭和工作人士纳入计划。本身是单亲妈妈的廖女士说，需要照顾在港刚复课的儿子，上个月中得悉内地父亲患癌的消息，但是由于有强制检疫措施，未能够返回内地照顾父亲而感到遗憾，希望可以将他们类别的家庭纳入健康码计划。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现时大部分的关口已经关闭，加上14日的强制检疫措施，跨境家庭难以团聚，建议政府扩大检测机构数目和降低费用，为有需要的基层家庭提供补助，减轻跨境人士的负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608点，总成交金额1,00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9元，升15.4；美团点评111.8，升12.4；中芯国际21元，升1.92；阿里巴巴213.4，升6.6；中国平安79.85，升4.5；友邦保险70.85，升1.65；港交所294.8，升7.4；FIE 南方恒指7.03元，跌4.1；小米集团12.86，升4毫；信宇光学科技115.3，升8.3。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7，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2点，升1,051点。港金现价报15,970元，升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5.52美元，卖出1,72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是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缓慢的，龙尾去到海丰园。另外在南区那边，沙湾径出去域多利道是有些挤塞的。而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顺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繁忙慢驶，龙尾去到牛台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工程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在牛头角安华街因为爆水管，安华街去振华道方向跟着牛头角政府合署的快线封闭了，一大车多，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忍让。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请呢位嘉宾咧，就系咧，其实系要讲一讲呢个娱乐圈系几咁黑暗噶。点 解啊？ 因为咧，话说呢位歌手咧，近排做同一个 MV 嘅导演啦，呢、這个导演叫陈永新啦。咁咧，佢自己喺佢嘅社交平台就话咧、嗯，啊，近排就帮一个好靓仔嘅男歌手咧，就拍 MV 咁样样。咁咧，就同佢影合照嘅之前咧，佢就点样可以整到核突啲咧？就例如逼佢着好多嘅西装，全三层嗰啲啦， 明白？ 令到流晒汗啦， 遮住佢美好嘅身材啦，同埋 系啦。然之后先同佢可唔可以影到合照啊？咁样。今日是关智斌啊 ，Hello， 大家好，有冇见？ 系啊， 都唔系好耐啫。 喂，你有冇留意到阿陈永新呢个诡计啊？我想问下， 因为佢话佢第一日濑咗嘢， 系 因为佢第一日佢系着住横间衫嘅， 哦， 所以佢第二次佢就话就逼我着晒啲层层叠叠嗰啲衫， 系 跟住自己就再要我推我去行前啲咁样。 佢同佢之間有一個地鐵站嘅距離， 係啦，咁就可以同佢影一張合照咯。 哦， 我得到呢個榮幸， 係啊，然之後佢仲 po 埋嗰張相出嚟添，咁樣。喂，但係講呢首新歌咧叫《日月》，係啦，係一首係感激你身邊嘅人嘅一首作品嚟㗎。 其實咧，呢首歌都個原因咧就係阿陳子龍 Julian 寫俾我嘅，其實就係上年演唱會之後嘅事。咁嗰陣時就會覺得，喂，其實嗰個演唱會真係。即係都好似過山車咁，即係中間好多人幫咗我哋。咁於是佢就話：喂，不如我哋去做一隻歌，即係去多謝翻，即係除咗呢一班人之外，其實或者都係你生命陪伴過你嘅人，即係或者幫過你一把，或者 踩過你一把都好，都係成就咗今日嘅你啊嘛。咁我覺得我哋就不如好想去做一隻咁嘅歌啦。而至於個歌詞就係 Bass 寫嘅。Bass 佢其實係邊個呢？就係今次喺我演唱會度唱和音嘅一個朋友。所以本來或者大家對佢唔好認識，因為佢根本都唔係寫開歌詞。其實呢個歌詞就係一個 demo 嘅歌詞咯。咁諗住本來就係揾一啲專業嘅填詞人去填。咁後屘我喂唔係啊，咁其實呢件事咁就我哋三個人去做翻呢個一個好靚嘅感謝。书俾人哋，其实好适合噶咁样样。咁我话咁，不如就唔使特登去话搵边个去填。咁于是我哋就三个人就去完成咗呢只日月咁咯。 哦 ，OK、嗯。但我想问咧，譬如你唱紧嘅时候咧，应该个脑海入边谂住好多、嗯，因为演唱会以外应该仲有好多。头先你提啦，个人啦， 系啊。 第一个谂起系边一个？你见到呢份歌词嘅时候？ 第一个谂起咁啊。真係我爹哋嘅，咁樣呢、這個，即係因為即係屋企人始終係你一個好強嘅後盾，同、埋你好少會講嘅，特別仔同老豆呢啲嘢，即係好老，即係你而家叫我講，我都覺得有啲啊唔知點咁樣樣咁係。 WhatsApp 咧 ，WhatsApp 有陣時會容易啲， 爸爸， 爸爸我真係好愛你，爸爸。 飲醉咗先會打呢啲啊 嘛。你有印象中冇最肉麻你同爸爸嗰啲嘅對話係去到邊度？就系顶尽噶啦，我爱你应该冇讲过啦， 冇啊， 多谢应该有啦， 我记得应该系我嫲嫲走嘅时候，系咁嗰时我系陪住我爹哋去咗加拿大嗰度，咁我见到我爹哋，我未见我爹哋咁伤心嘅，咁嗰阵时应该我同佢即系最 close 嘅时间，即系会成日陪住佢啊，咁我会同佢行下呢度啊，即系嗰阵时应该系我哋最 close 嘅时候。 O、okay, K， 但系嗰啲都唔 系 好对话形式嘅，即系陪住爸爸咁。 系啊，因为我爹哋系嗰啲咧，即系好传统嗰啲硬汉啊， 系， 即系嗰啲铁汉啊，你明唔明？佢唔会。喺你面前喊啊！即系因为我爹哋以前系嗰啲咧，咩行业都做过。佢、有一次系啊，我老豆煮嘢食好叻，即系我自己都无地自容，因为我煮嘢食煮到咁 样。但系你自己 YouTube 唔系有个整嘢食嘅一个节目嘅咩？ 嗰个节目就系专系卖我唔识煮 嘢食。 咁点知我老豆？即係好唔好意思，我老豆係即係有攞過獎嗰啲嚟添啊！直情咁我亦都有做過一啲裝修嗰啲咁樣。咁佢有一年咧，我記得佢咧個手臂咧俾嗰啲鋸刀咧電嗰啲啊，戒開咗隻手，即係咧啲嘢成忽肉咧就裂開咗。佢冇 call 999冇剩。佢自己一個人即係滴住血咁走咗去 邊度啊？ 灣仔威爾斯親王醫院嘛，係咪？ 威爾斯親王醫院喺沙田㗎， 啱啊， 喺新界。 即係灣仔嗰個唔記得咩醫院。 好多間喎， 係即係灣仔 嘅醫院啦。 仲有灣仔伊麗莎白係嘛？ 好似都係喺嗰頭嘅，即係仲有第二啲嘅，但係我唔知邊間。 咁佢就咁樣就去包住一手，跟住翻咗屋企咯。跟住我哋都唔知第二日。仲要照开工咁样， 系 即系我，所以我阿爸系我爹哋系一个铁汉嚟嘅。 其实单系头先呢个画面已经可以拍 M V 啦，即系爸爸为咗头家， 整伤自己都 整伤，一路滴住条血路咁样去睇医生， 会唔会太呢个 M V 变咗太血腥啦？老师， 一个 long shot 长镜到底。四分钟， 觉得爸爸身体真的很好，流咁多血都冇受 伤。但系譬如而家咧，而家大个咗会唔会即系好啲啊？尤其你唱完呢啲歌之后，你可能觉得喂，其实真系都可以踏前一步啊。譬如做仔咁，我可以踏前一步。 唔系，其实而家即系咧有咗 WhatsApp 咧，学你话斋，即系有 WhatsApp， 同埋咧当你嗰个家庭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即系咁，我而家有两个我啲家姐都有啲生咗小朋友。当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咁你成个嗰个家庭关系会再 close 好多。即系你会跟埋嗰啲小朋友嗌噶嘛，佢哋嗌佢公公咁样，咁连我同我啲家姐，我哋都会跟埋嗌公公咯。即系突然间会某程度上，你好似 burn 咗嗰个隔膜咁样样啊！即系我有时话，哎呀，咁你快啲锡阿公公啦，咁样好似阿舅父都锡阿公公噶，即系咁样就会好似、即系嗰个隔膜就冇咁大咁样样啊！即系如果有咗细路仔， 爸爸就话，哎呀，好多年啦，仔冇锡过我啦。 唔係佢而家會咁講，佢話阿舅父都冇錫我啊，咁而家咁你錫我啦，即係會咁。 俾説話你聽， 係啊，即係會咁樣啊。 但爸爸喺啲書面前係冇咁硬漢噶啦嘛，已 經。係啊係啊， 通常都係嘅，小朋友嘛， 係啊， 融化萬物。 係咯，咁但係你點解會諗到不如邀請埋爸爸，即係 featuring 喺你個 music video 咧？ 其實因為當初同阿陳永生我哋 Zoom 開會啊嘛，我哋 Zoom 開會喺度度呢個故仔，即係喺度我哋個 reference 係嗰啲泰國感人故事嗰啲，唔知你有冇喺網上面睇過啲，即係嗰啲廣告咧，泰國嗰啲咧，即係好感人。咁我哋其實好想拍。其實最開頭的原意想在醫院度拍添嘅，即最開頭的故仔。咁但係不過因為即係疫情的關係，咁你冇可能再去搞人哋，亦都冇可能搞咁大龍鳳㗎啦喺度。咁後屘就阿陳永生佢就 create 咗呢個故仔出嚟。咁後屘本來我都諗住去演嘅，咁佢就話唔得啦 ，casting 咗啦，你 fail 咗啦咁樣。佢話佢已經揾咗今年個金像嘅新演員阿陳湛文，阿 Peter 去做嗰個角色啦咁樣。咁跟住咁啊，咁算咯，好啦，冇辦法啦。咁佢真係做得好好。咁當其時，我哋繼續喺度諗呢個MV 嘅故仔，就係諗住最後咧，就係其實呢個單親爸，因為陳湛文係做個單親爸爸，佢其實最後咧，原來佢喺佢最攰、最需要有人扶持嘅時候，佢其實都要有一個爺爺，即係佢嘅爸爸嘅角色，就去扶持佢，即係去原來一直都係去。托住佢啊，咁样即系拎啲饭送去俾佢咁样样。咁其实某程度上呢个画面咧，就系亦都系我自己嘅一个画面嘅投射。因为我 quarantine 嘅期间咧，基本上我每日咧，我爹哋就即系隔日咧就会拎嗰啲饭送嚟到我屋企门口摆低俾我。咁我每日咧就系通过嗰个防盗眼嗰度咧，就去望住佢摆低，跟住搭 lift 走。即系其实我都睇咗十几日噶啦，咁样即系呢个画面。咁我突然间觉得。咁我见人老豆都 practice 咗十几日，咁我觉得应该佢可以胜任呢个角色。 我以为佢好感动啊，爸爸嗰啲付出啦、啊。咦，老豆 送饭呢个角色你都好熟啊， 不如你嚟做啦。 但系比较感动系爸爸知道自己个仔唔煮得嘢食啊，跟住煮十四日煮俾自己食死，坚持啦送呢下先感动。 系、哎、啊，点解开头就系汤嘅啫？后屘咧，连乳鸽啊嗰啲都有喎、啊，你知唔知啊？ 我想煮乳鸽啊！ 哎呀，我爹哋好叻噶呢啲， 你哋以前做厨噶， 咁跟住之后，咁所以我就突然间啊，即系既然如果要系呢个先出现嘅，咁我就要我爹哋就喺呢个先度出现咯。 哦，佢即刻 say yes 嘅，定系有种即系氹下我先啦，即系 冇啊，就 say yes 咯，反而我妈嬲啫嘛呢个。 点解我冇份嘅？ 系啊系啊， 你写咯。整嗰首歌系歌颂啲女性嘅，你就揾阿妈。 系啦，即系我冇谂到佢嬲，唔系我跟住我同佢讲，我呢只歌其实多谢身边陪伴你嗰啲人噶，咁、你都系噶咁样样，即系佢都唔得咯， 送个手袋咯，平息下佢嘅怒火。 已经买咗个风扇俾佢啦，即系佢要嗰啲好靓嘅风扇，咩冷暖风、又冲去清新嗰啲咁样样啊，系啊，不过问题屋企佢已经好似有五把风扇，我唔知点解。 你屋企好热啊！ 我都唔知佢点解要买嘅。 咁但系爸爸惯唔惯啊？即系佢 enjoy 成个拍摄嘅过程咧，其实 啊，佢又的而且确系几我，因为我当日我陪佢去嘅。咁我好緊張啊嘛，因為我驚，首先我驚佢緊張啦，我驚佢表現得唔好，寫會唔會即係我知，雖然導演唔會，但係不過即係你要對 cool 咁樣辭收工都唔好啊嘛，咁我亦都驚爹哋個情緒會唔知點咁樣啊嘛，咁我總之好多嘢好擔心咁樣。啱點知去到嗰度咧，啊佢已經同啲化妝小姐姐啊談笑風生咁啦，已經喺度。 你肯定你媽咪想聽到呢啲説話。 我正想講，阿媽冇得排咁嬲啦，最知道阿爸喺片場嘅所作所為，想點啊？ 咁跟住之後，啱又換衫咁又好。好冇嘢，即係完全冇嗰啲咧第一次拍嘢好驚嗰啲，因為你真係第一次拍嘢，可以生硬起上嚟，可以係連行路都唔識行啊！即係你哋有見過嗰啲啊？咁佢就冇喎，兼且咧導演叫佢做嘅嘢咧，佢係好快就已經 catch up 到咯，即係好純熟。咁反而我最緊張咯，我翹住手企喺度睇個 mon 嘅時候。咁我又唔夠膽俾意見啦，因為我唔係導演啦。咁我亦都驚我會唔會再講嘢，佢會 更緊張啦。即係所以，我嗰個內心交戰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喺個 mon 前邊咯，就變咗係咁啊。 證明阿爸對於送飯呢個過程係真係好熟嘅， 同埋爸爸 point 露出出嚟做演員嘅啦，可能 係啊，有客揾佢啦，已經係。系啊，佢咩嚟紧诶父亲节啊？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想我揾佢一齐做啲嘢咁样，我决定做佢个经理人啦，已经。哦、我做嗰啲吸血鬼经理人，咁就分账喺度。 O、okay, K， 好啊，开多条新嘅财路系咪先？ 大家而家都要揾新嘅揾钱嘅方法。 系啊， 佢哋喺爸身上揾啲钱翻嚟。 我出埋阿爸系。咁就我应该拎埋阿妈出嚟，阿妈应该唔会嬲住啊，系咯。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活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聚头，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是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过的可有谁认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日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是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将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但系而家咧，嗱，嚟到呢一首咧，日月啦，咁但系都系其实喺 show 嘅时候已经有呢个 concept 噶啦嘛。 其实冇噶， 之后先有嘅。 之后先有嘅，之后佢谂即系之后完咗，因为之后今年要做歌，要收歌， 系、yeah, 咁，于是 Julian 佢就特登为咗我度身订做去呢一只歌表啦。因为Julian 咧，佢如果咁以前你有去嗰啲咩港城嗰啲咧，应该有。有个瘦瘦猛猛嘅男仔喺度，日日喺度弹琴嘅，咁嗰个其实就系佢嚟噶啦，喺度即系弹张国荣追啊咁样，所以佢啲弹琴系好高造诣，而且佢嘅melody， 佢嘅旋律感系好强，所以佢咧呢只歌我一听到嗰个旋律咧，我自己已经好中意。 会唔会既然系咁 mark 住佢，然之后喂嚟紧可能两三 plus 都系邀请佢同一齐合作？ 哦，咁又唔会、啊。咁我要试新嘢喎， 得 OK， 可以问下啫。咁我唔会， 好任性啊，唔会。 我唔会咯。 监制嗰度我会系佢， 系 即系咧，即系 take vocal 啊，即系因为我都同佢真系一个即系叫长期战友。我哋由嗰阵时 Boys Unboxing 嗰个演唱会，跟住到我自己个人演唱会，即系佢嘅 band leader， 其实我已经好信任佢，而佢亦都系好了解过我嘅一个人。咁所以我间唔时出去浪荡下咧，佢应该佢唔会怪我嘅喺度。佢反而仲会俾意见我添，呢、這个系啊。 O K， 咁但系就收紧其他嘅歌未噶？喺2020年，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咁、啊、所以今年就陆陆续续会收到阿 Kenny 有你啲唔同嘅新嘅作品。 系啊系啊，所以会好烦噶，咁样会成日都。 好啊， 系啊， 啱嘅、 啊、 你上到嚟多啲 啊， 佢工作情绪会开心啲嘅。 系啊，最近夏天见到你噶啦， 唔会呢？ 夏天天气热，我谂着唔到咁多衫嘅。 咩？你叫 Eric 除咪得咯？ 佢要睇样嘛。 佢 Eric 除佢 fit 过咁咯。 我点可以成日叫我节目 partner 除衫俾我睇？呢个咩节目嚟嘅？ 冇所谓噶，而家啲观众好开放噶啦，冇问题的。 我保守 啲、 啊、 嘉宾都好开放，我哋下次试下嚟个裸体做直播。 最好笑就系出边行紧嗰啲人就呢个做呢个 studio 做咩？做咗几个 黐线，到时佢卖唔到嚟，因为卖飞嘅会。你都傻， 我哋又会想赚下钱 啊！你卖嘅你爸爸，我哋卖你啊！我话你知呢单嘢。喂，但系呢首歌系几 warm 嘅歌嚟嘅，我真系觉得系啦。咁、但系都期待啊，因为即系都等紧你好多系广东嘅作品啦。系、啦，咁啊，所以今年陆陆续续咁啊，佢成日都会上嚟铺头噶啦。 系啊，期待 Kenny。 系啦，咁而家就可以睇下佢个 MV 啦，系、啦，日月啦，同埋听下佢首歌。 系 系啦，咁啊，多谢晒关智斌， 多谢晒。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至发育。我拥我的好，我喜我的梦，我轻易的，我心中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有排斥，哪怕要成为公敌，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世界如我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由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透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呼吸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茫茫爱路过了街，茫茫登上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就突破黑白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故事一生 接近政府提出的27,000元上限，形容计划用得几好几尽。他说政府下个星期开始公布参与计划的雇主名单，涉及的雇员总数和补贴金额，又说政府会总结今次经验，准备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希望争取7月或者8月初接受申请。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说，香港公务员包括警务人员是国家公务员之一，维护国家安全不敷有责，个别公职人员一方面每月领取政府俸禄，另一方面又打着反中乱港旗号，难以将这些人视为伙伴，一旦发现淤血就要立即清除。林志伟在协会就职典礼致辞时表示，警员不要顺应他人思路，将自己工作和角色放大，执法是警队工作，不要妄自诽谤，也都不要妄自尊大，要做正确和正义的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至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0点，升603点，总成交金额1,0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8，升16.2；美团点评112元，升12.5；中芯国际21.4，升2.32；阿里巴巴213.4，升6.6；中国平安79.75，升3.5；友邦保险70.65，升1.45；港交所296元，升8.6；FRE南方恒指7.05，跌3.9。小米集团12.92，升4.6；网易129.9，升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77，瑞士法郎8.17，澳元5.349，加元5.703，新西兰元4.994，欧元8.7749，每百元对港元7.2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2点，升1,051点。港金现价报15,97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6美元，卖出1,7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北角线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附近噶啦。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啦，咁香港仔大道咧，因为有工程啊，香港仔大道南行去香港仔码头方向，近住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嘅快线咧有封路措施，咁现时嗰段嘅香港仔大道咧交通就较为挤塞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路到城市花园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下村咧，亦都系车多噶。仲有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路，近码头去到九龙货仓段，而家比较塞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卫生处提醒你，饮酒会致癌，千祈咪误信饮酒咧可以改善心脏健康而开始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 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三 ，Give me five 过三关挑战集，挑战李志刚，问你怕未？师兄祠堂广播到人妻的禁区，有请威花田。 二台六月Summer Fun，真系噔噔噔噔噔。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数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数动音乐。 四点钟之后啦，你好阿琼。 你好啊 ，Eric。 你好 啊，我哋今日咧要讲，即系调整一下个状态先啊。 系， 咁啊讲咧呢首歌都几 set 下嘅咁样啦。咁、虽然我都真系非常之喜欢呢位女歌手，佢就系万芳啦咁样。 哦，新不了情。 可唔可以進步多少少？即係之前講過咁多萬芳嘅歌，仲係新不了情。 咁呢首係經典啊嘛。 多謝你。咁你咁講，我好難講其他嘢嘅。 係啊，即係你講 Serenity 油脂望金舞令，呢個嗰首有首經典係好難得㗎。 多謝你。 係嘛？ 但係我想話嗱，因為即係呢個係 fans 嘅角度啦。每一次咧，即係去到尤其是演唱會一啲 moment 啦咁樣，咁可能最後就係佢歌手就會問台下想聽咩歌啦咁樣。咁我記得我有一次真係嬲到咧提。提前離場啊！就是梁靜茹的演唱會啦。咁、我之前我都幾喜歡佢啲歌嘅。咁我覺得其實佢有好多歌可以唱啦。唔知點解台下啲人好大聲喺度講勇氣。跟住哇，你哋換唔換啲啊？你 哋咁經典啊嘛。 係啦，於是乎我係我 friend 都好想聽噶。我唔想聽佢唱勇氣喎，唔通嗰個唱點解要唱勇氣？之後我就 經典啊嘛，佢留咗成 好有一種為世所不容嘅 佢留咗成個 run down 去到最後，成個 run down 之前都冇唱過，就係要留個位俾你哋嗌呢首歌出嚟，係咪先？ 所以大家可唔可以一齊我哋試下？下次點歌點啲曬 check 嘅， 係好難。 我想聽佢唱，點解我想聽佢講咩？唔記得呢首歌歌詞啊，因為太曬。 同埋你唔係真係覺得係真係，即係我估啦嚇，即係唔係真係你嗌邊首佢唱到邊首嘅。 梗係唔係啦？ 梗 係 夾咗啦，對 band 唔使靴咩大佬。 同埋仲要即刻有字幕喎。 係咯。 好啦，呢啲我哋小人之心嚟嘅啫，係啦。咁今日講嘅呢首歌係萬芳嘅一首新歌啦，歌名叫做《阿風沒有來》啊。咁我覺得我又唔想話佢同疫情好多關係，但係因為咧萬芳其實今年係佢出道30周年，佢會做。一个万芳30周年的音乐会，咁嗰个音乐会的主题咧都几得意嘅，就系、万芳30，你的30，跟住今天你有没有来？ 系 咁其实成个个运作咧，本来就应该系2020年发生啦。其实今年都真系应该好多嘅歌手要做呢个出道20周年或30周年嘅音乐会啦。无奈何因为疫情嘅关系，有各种唔同嘅改变啦。咁万芳呢个改变咧，就系、直接将佢褪后一年。 系， 佢本来就系今年嘅6月21定12，唔记得咗，即系6月份会有个实体嘅音乐会喺小巨蛋嘅，跟住将佢成个褪后一年，2021年先发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一啲音乐会嘅主题曲啊，嗰啲佢就唔想又拖一年咁样，咁于是乎都慢慢有一啲咁样嘅歌出现，咁同一时间都算系。又唔可以話係 celebrate， 即係又唔係話慶祝，但係係有一種同你過冬 共度呢三十年嘅嗰種嘅感覺啦，咁樣。咁呢首歌嘅故事係乜嘢呢？就係講佢人生去到呢個年紀嘅時候咧，你開始可能好難好難可以約到啲朋友出嚟一齊聚會啊嘛。 嗯。 但係當你約咗，哇，好難得，大家都嚟聚會啦，咁樣。阿峰佢冇嚟，係。咁因為阿峰已經走咗啦。 哦、 即系呢一种人生嘅过渡嘅嗰个情况咯，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咧其实万芳呢个歌手咧，佢人生系有一次经历咧，就系咁佢演唱会上面讲嘅、 嗯， 就系佢见到喺街度行嘅时候，见到一个女仔一路行一路喊， 嗯， 咁佢就好奇怪，做咩一路行一路喊咧？咁一路 keep 住望住个女仔，唔知道、哎、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哋点样咧？咁样，咁我就同佢擦身而过嗰瞬间咧，你耳机如果开得好大声嘅话咧，系可以听得到，即系你会漏声漏到出嚟，佢听紧啲乜嘢噶嘛？佢话佢就听到嗰个女仔入边系听紧佢一首以前帮电视剧唱嘅嗰啲好惨嘅主题曲。 哦、OK， 咁佢嗰下佢就突然之间有一种啊，即系佢唔知道系呢一首歌令佢喊，又或者系佢好伤心嘅时候听呢一首歌嚟疗伤，即 系 都得噶啦，唔重要噶。重要嘅系原来喺你人生好悲伤或者好有情绪嘅时候，都真系有嗰啲歌陪伴佢行过嚟。咁、嗯、其实呢个都系佢嘅意义啦。咁、嗯、样，咁于是乎咧，其实佢都我谂系修正啦，又或者改变咗自己好多最。對於做歌的啲嘅態度，咁佢又覺得人生當你慢慢行嘅時候，行到去呢個階段啦，咁佢哋呢個年紀諗下出到三十年嘅時候，可能再同身邊嘅朋友講起，大家而家處境係點樣啊？咁樣除咗家庭嘅負擔啊、事業嘅發展啊等等之外，可能你就要開始學識面對一啲人嘅生離死別咯， 係、yeah, 啦、yeah, yeah,。所以我覺得唔知即係好貼近，雖然我而家老老實實即係未去到好容易面對到所謂人，即係尤其是身邊嘅朋友會離開嘅呢個情景啦、嗯。但係我好明白嗰種意外咯，即係意外突然之間你一下你被擊中咗，然之後你發現啊係啊，即係歌詞當中都有講到阿峰本來係佢哋班上最中意笑嘅一個男仔，最開心嘅一個男仔，但係佢今天就沒有來，咁佢沒有嚟嘅嗰個原因係。因為走咗， 離開咗啦， 係啦。 哦 ，OK， 所以而家呢一首就係萬芳呢首新歌。 萬芳呢首新歌啊， 阿峰今天沒有來。 阿峰今天沒有來。 话题从大梦想换成小思念。 不是不知道我们都会变，还能握住什么在老去之前守住承诺，相约不变。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一次一次聊到尽兴，没有想过想那一年谁会觉醒。阿峰今天没有来，我们是从小的最陌生的男孩，一起举杯少了一杯，他没有跟任何人道别。阿峰再也不回来，我们如何承受谁的 反而咧幾好奇咧，就係、是、唔知有冇啲係記者真係有問過佢啦？ 點解係阿峰、啊？ 點解係阿峰咯、啊？即係咪真係佢自己識嘅一個人啦、啊？定係點樣？ 嗱，我因為好好新啊，首歌都仲係，所以可能好 deep 嘅訪問未做。 哦、yeah, okay. 但係咧，我又見到啲留言咧，即係大家會解讀點樣係阿峰先，我覺得都幾重嘅。即係其實係想用一個好平凡嘅名。咁、 哦、 但係呢個好平凡嘅名，感覺上我哋身邊可能都有一個好中意笑嘅男仔，即係曾經喺我哋班上邊，我哋一班人好 friend 嘅一個男仔，佢真係叫阿峰。 嗯。 咁然之後，大家就可以代入到屬於自己同阿峰之間嘅嗰個故事咯。係。係阿峰，對唔住啊。我都识好多个阿峰 嘅歌啦，咁样样 ，OK。咁所以呢首就系、是、但系都几好啊，即系呼应翻，即系佢成个演唱会嚟紧三十周年啊嘛，即系讲，即系嗰个概念啊嘛。 其实、 就是、今日你有冇嚟咧？ 系啊，同埋都真系几夸张，我谂三十年、嗯，因为其实咧，我成日会觉得人咧，尤其是朋友啦，你越大係越難 keep 噶嘛，即係呢個係真噶嘛，即係尤其是佢歌當中都有講過話，啊有人忙住要湊小孩，有人忙住翻工工作，即係完全冇可能就聚埋一齊噶啦咁樣。咁當然，當你好覺得哇好興奮啊，可以聚埋一齊嘅時候，你發現哦，我哋以後都冇機會再齊人啦。 係， 同埋仲要係歌詞當中都有講到話，佢沒有同任何一個人道別，即係你曾經真係好熟好 friend 嘅人，但係原來喺生活當中，即係你有你嘅生活，我嘅忙碌。佢可能直情連過咗身，你都未必再可以同佢好，即係過身之前再同佢好好地傾偈道別一次。咁人生就係有呢啲匆忙，同埋有呢啲遺憾噶啦。係、 哦、啊，我前排咧有一個朋友咧，即係又未到話，即係經常係熟到話會約出嚟見啦。咁、但係大家 Facebook 係 friend 咁樣啦。咁我就見到咧，即係間唔時大家都會清一下自己嗰啲嘅 friend list 噶嘛，係啦。咁佢就出咗一個 post， 我覺得係都係有一種成長。我頭先你講嗰種感慨嘅，佢、就話一路清緊個 friend list 啦，跟住先至發現咧，原來其中一個Facebook 上面加咗嘅一个朋友啦，喺两年前已经走咗啦。 系啊， 咁你先就吓，原来佢走咗两年，但系其实佢走咗我都唔知道，我系两年之后先知道，原来佢已经离开咗啦，咁样。 系， 咁我先突然间 flashback 翻，咁佢又未去到好伤感嘅，因为始终你又唔系话真系熟到系好 close 嗰种啦，咁但系都有一种啊人生啊咁样嘅一种， 好沧桑嗰种， 有一种叹气喺中间咁样样咯。 但我想问。你如果即係清 friend list 嘅時候，見到一個 friend 過咗身，你會唔會 unfriend 佢定係點㗎？ 但其實我唔會知道佢走咗未㗎喎。如果我就咁睇， 即係假設你知咧， 我又唔會嘅、 嗯， 即係其實老實地說，有一個朋友我識嘅，佢走咗啦已經，但係我佢到而家，我唔知道佢，因為有啲人會 keep 住嗰個電話號碼嘅，即係可能佢嘅朋友幫佢繼續俾緊錢又好啦，屋企人 keep 住都好啦咁樣，咁但係我仍然 keep 住佢嗰個嘅電話 number 喺個封簿嗰度嘅，跟住啲 WhatsApp 嗰啲全部都冇清過。 係，但係我想話咧，我就係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虐待自己嘅，因為我都有啲咁嘅 case 嘅時候咧，我係間唔中會攞出嚟睇我哋以前傾嗰啲偈咧，係、真係會睇到自己毛管凍咁樣，之後就會好想喊咯，即係會有呢一種嘅感覺。 咁有啲而且個，我諗係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先有嘅啫，即係以前大家傾電話係沒有底噶嘛，即係以前係 書信 你真係 keep 通信。咁我覺得其實都某程度上係都有類似嘅情感喺當中嘅，即係以前你就佢寄幅生日卡俾我啊，佢通聖誕卡寄俾我啊，咁而家就係、佢曾經喺你幅相下面留個言啊，或者你同佢 WhatsApp 嘅對話啊，嗰啲 audio note 啊，究竟嚟傾啲咩偈啊？咁仲實在嘅一個紀念嚟嘅咁樣。 係，所以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仲喺身边嘅朋友啦，好冇？ 系啦，咁但系你一讲到系生死呢个 topic 咧，我有印象。咁当然广东歌入边有好多首歌都有触及呢一个嘅题材啦，有唔同嘅角度啦，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嗰阵时最大 impact 嘅一张碟咧，去到真系讲所谓生死嘅呢一个题目咧，系嗰阵时 At Seventeen 有一张碟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啊， 系 啦。咁咧佢成张碟其实都系讲人生好多唔同嘅範疇嘅，但係講到好大，即係譬如愛啊、恨啊、結束啊諸如此類。咁而其中有一首歌咧，其實就係講緊係生死咯。 係， 但係佢唔係希望講死亡係好恐怖啊，要好傷感啊。佢就係講緊嗰樣嘢，就係話你點樣去到面對死亡呢一件事？因為其實佢一定會發生㗎啦，因為有生就一定會有死㗎啦。係，咁反而調翻轉就係你點樣可以去到珍惜大家共處嗰種時光啊？你又點樣珍惜自己嘅生命啊？諸如此類咁樣。系啦，咁所以就揾嚟有 Seventeen 呢首咧，就系、是、Over the Rainbow 入边嘅呢一首啊，歌名叫做《安乐》。 不要骚扰这宁静与冷清，不要玷污这美景。 留待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行管会开会之后决定向早前在会议厅和会议室掟臭味液体和物品的三名议员追讨相关清洁和维修费用，其中许智峰要缴付52,000元。陈志全和朱海迪需要分别支付不少于100,000元。梁君彦说，费用涉及清洁、更换地毡、为清除臭味而更换冷气过滤网、更换议员座位和保安员制服等，秘书处会向他们追收款项。至于会否有新的保安安排，梁君彦回应说，已经收到不同议员信件的意见，下次会议将会处理。另外，行管会处理立法会的保险，因应去年有巨大赊账，新一份的两年合约的保险费用增加4倍至300,000元。政府下午公布三月至五月的失业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数字一定较上次公布的5.2%上升，希望社会留意升幅有否放缓。林郑月娥又话，提供工资补贴的补习业计划接获超过168,000份雇主申请，以及超过250,000份自雇人士申请。政府已经处理近60,000名的雇主申请，涉及49,000名雇员，提供114亿元的工资补贴，每名受惠雇员平均工资补贴超过23,000元，接近政府提出的27,000元上限。形容计划用得几好几尽。他说，政府下个星期开始公布参与计划的雇主名单，涉及的雇员总数和补贴金额，又说政府会总结今次经验，准备第二期补习业计划，希望争取7月或者8月初接受申请。北韩突然炸毁位于开城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南韩统一部和北韩朝中社相继证实消息。南韩统一部指，北韩在当地下午2:49将两韩联络办公室炸毁，军方正是加大对北韩监视戒备，要求最前线指挥官各就各位指挥边防部队。有南韩京畿道的民众听到爆炸巨响之后，见到开城工业园区方向冒出浓烟和着火，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日前预告，不久将来会见到在前面成立的联络办事处变成废墟。人民军总参谋部又威胁将于非军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南韩统一部形容，北韩的做法将违反板门店宣言。新德里表示，三名印度军人在接壤中国边境附近的战斗中死亡。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星期一晚曾经发生激烈的战斗，出现伤亡，印方死者当中包括2名士兵和1名军官。在北京，外交部指责印度越过具有争议的边界，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印度军方在星期一2次越过边界作出挑衅，攻击中方人员，导致双方的边防人员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4点，升567点，总成交金额117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8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8.8，升15.2。美团点评172元，升12.5。阿里巴巴213.2，升6.4。中芯国际21.35，升2.27。中国平安79.8，升4毫。友邦保险70.65，升1.45。港交所295.8，升8.4。小米集团12.9，升4.4。网易129.7，升4.6。FR2 南方恒指7.05，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9，人民币7.08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2点，升1051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升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9.14美元，卖出17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交通就松翻晒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另外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喺管道之内啦，曾经有坏车噶，咁坏车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接近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啦，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欣业街呢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繁忙噶。窝打老道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啦，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请用开心嘅声音扮演不得了。 早晨啊，求你 恐怖！ 早晨啊，多利 啊，请问我合唔合格呢？ 100分啊，不过你超龄喎、 啊。唔早讲， 依家咪讲你知啦。咁多位小一至中三嘅同学仔， 如果你都想有机会参演《不得了剧场》，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1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下一个小广播员肯定唔系我，但系随时系你啊！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

词主唱都有艺如圈，歌曲名称叫做《彼个所在》，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在哪个地方》。而这一首歌送给不在自己身边的爱人。讲思念的作品，歌曲当中提到，虽然间唔中又会想拎起个电话去找你，但我知道已经找不到你了，但是同时都希望你真的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同埋时刻都会记得在很难过的日子，多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共同奋斗的好朋友啊，两位同年纪的女歌手，

平等层成功坚定的晚上，小剧场发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河路长上，我在不安分的流浪，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离开舒适的模样，甚至还能在生命脸上完成想象的打开，看看世界是不是 剛才台北灰市首歌呢，就讲的是一个大城市当中找每个人价值的个作品。这一首今日揀嚟最后来自苏慧伦的安和歌，是讲緊我哋同呢个城市共同呼吸的故事。 坚定的晚上，小剧场发着 作品来自苏慧伦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安和》，由细到大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当中，希望同这个城市一起呼吸，一起感受大家的变化。